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明天是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 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 Cheers.

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